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儿女在你圣所当中存着谦恭，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主啊，借着不配的仆人在这里传递你的话语，圣灵亲自来做教师，你亲自宝座间的七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在这里，无论是传讲的，无论是聆听的，主啊，都能够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主啊，特别是那些主你自己所责备教会的软弱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更是有谦恭的心来领受，不是从人来的话，乃是来自从主你来的责备。主啊，让我们听了心里扎心，能够去愿意悔改，奉耶稣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可能在教会聚会比较少听到教会评估，每年美国都会有一些教会的一些专家，一些咨询教会咨询专家到各地去评估不同的教会。那显然大家可以看见，有些教会你一看就非常，英文叫 impressive， 就是那里非常惊奇的那些建筑物，一到那里哇，那很多人照相的地方。教会评估显然不会主要看教会的建筑物，如果是那样的话，欧洲许多大教堂应该是最好的教会。但是在欧洲许多大教会已经，大家都知道，已经是门可罗雀，甚至华人教会在那里60多人的查经班可以在3000人的教会里面聚会，说话都会回荡回音的，这是一个荒凉，一种非常可怜的情形。在教会评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司在机构里面经常用的这个 SWOT， 这个做分析的，这个你们做公司有人做总管或者做老板的，就会在你的部门里面做一些分析，对你的机构对你的前景，他通常用 SWOT， 就是代表4个字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对你眼前的机构会做4种方面的分析，来帮助你看见来怎么评估眼前的状况，健康呢还是不健康，是不是会快不行的呢还是怎么样。 SWOT 是一个经常使用的一些风险分析，也是自我评估的一个非常好的分析的工具。我自己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发现，七教会里面耶稣很早就用 SWOT，这是一个工业界里面刚发明不久的检验的方法，其实2000年前耶稣已经用了。你要看启示录的时候，我就看，哦，耶稣已经在强处在哪里，弱点在哪里，你有哪些机会，而且你要不这样做的话，你会受到怎样的威胁，这些都早就在耶稣里面早就有了。当然我们发现今天是因为别人先提出 SWOT， 我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有点多少有点马后炮，我要是早一点看到启示录就找到 SWOT， 可能也是成为工业咨询工业界咨询专家了。但是无论怎么说，不管是我个人是马后炮，但是我发现耶稣早就用这个方法了。特别他所关注的不再是公司什么机构，耶稣最关注的是他自己的心腹，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在地上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在地上他的有哪些地方他值得他称赞的事情，那些强处有哪些，他的弱点他需要责备的，然后指出来以后还要指出有哪些机会可以怎么应该怎么做。耶稣爱他的教会，指出教会应该如何行，并且他指出来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有怎样的后果。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几方面的信息。在启示录七教会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到底我们的主如今复活升天在天父那里，他喜悦他的教会，他的心腹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是构成他的心腹在地上的这段时期。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来思想我们自己应该在地上怎么行，然后成为整体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教会能够让他喜悦。我们来再讲耶稣基督再讲这个刚才讲的4个方面，他的教会的一些强处弱点啊，它有哪些危险哪些机会的时候，我们来先谈认识启示录里面第二章一到七节那里，来看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先来认识这位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第2章1节， 主耶稣来这地方，主耶稣吩咐约翰，使徒约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教会，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位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在第一章里面显现的时候，在约翰的意象里面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谁了。这地方特别会提到，对以弗所教会来说，他是写信给教会的使者。那这地方解经家们启示录困难就在于有些字很多的解释，那使者有很多的意思，有人说这个用英文里面 angel 是天使啊，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守护天使，这是一种解释。或者说这个使者呢是教会的主教、牧师、长老，牧养教会的主要的教会领袖啊，或者说代表教会一个精神的总体，一种拟人化等等，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这地方我想无关紧要，就是这个到底这个使者代表是谁，重要的是这地方是耶稣基督他是谁。这个写信的对象，我倾向于认为这地方无论是指教会的代表、地上的代表，还是天上的一种灵界的代表，都是接受教会的信息，要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这封信来对他的教会说话。重点强调是耶稣基督这地方是谁呢？他是右手拿着七星，意思就是说这教会的使者无论他是谁，代表教会的，他都在耶稣基督主权的掌管中间。我不会画漫画，如果画漫画一定是耶稣基督一个巨大的手，然后那些所谓的教会领袖元首，这些教会的那些领导人都在他的手中，无论是灵界还是地上的，都在他的手里，耶稣基督主权的掌管他的教会。这地方主权的掌管带着权柄，也是带着保护的意思，带着主权意思就是说当他偏差的时候，耶稣基督会责备他，带着保护是当他软弱的时候，主也会扶持他。所以这地方相信这位基督是教会的主权主宰，他是教会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教会应该什么样的教会逃出喜悦的时候，首先不要忘记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个慕道友刚刚来教会不久，他就到一个地方，他都很想问这地方头是谁，他就在问哎，你们这边头是谁啊？头可能是国内来的哈。然后有一个弟兄姐妹就很快，哇，我们的头是牧师啊。哎呀，我刚好听见了，我看见说我们的头是看不见的。那个人慕道也很奇怪，这个牧师回答怎么会，这你们有头，他说是牧师，你说又不是，那头还看不见。我说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哦，他听起来是若懂不懂的就走开了。你看，这是我们已经，人家问那个问题，问题没有好坏哈，千万不要说这个是不好的问题，问题没有好坏，回答了就有好和不好了。有一位弟兄很尊重牧师，有一次去教会去他的团契聚会，他说牧师是家长，哇，我很受尊重啊，因为我知道这弟兄很爱主也爱传道人，他说牧师是家长，我说不敢，那个这里我们只有天父是家长啊。这位弟兄是非常尊重传道人的，他意思就是说在那里要给牧师权柄，或者说给牧师尊重的意思，他用那个词又很大，让我吓一跳，就是有些非常尊重传道人的传统里面会这么说，但是我想属灵上神学上不够准确，牧师是长兄可以，是弟兄其中一个弟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教会的元首。这位耶稣因为没有人替教会死，也没有人替教会活，只有他。所以当人高看保罗、高看亚波罗的时候，保罗说保罗、亚波罗为你们死过吗？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得。所以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敬重，配得我们称谢，配得我们赞美，只有他。这也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在教会当中不会去拜偶像，不要有做任何人的粉丝，这种在教会里面不可有粉丝的，因为真正的粉丝都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粉丝，如果有的话，诚心敬拜耶稣基督的人，教会应该高举基督，让他居完全居掌完全居首位。那一个教会是否让耶稣基督掌完全居首位，可以从一些事情看得出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常常高举人的名，常常是 提到谁的时候都加上某某什么什么 doctor 什么，这些教会都要很小心，非常重位分的，非常重排名的，这些地方特别要小心。我非常欣赏聚会处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他们非常强调彼此相爱，他们非常不看重位分，这个东西是相当不错的。我在去浙江聚会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有一次开始聚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都很安静在那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开始领诗，领诗的人都看不见。哦，那个教会，我那天在那里感觉，我不是说有一个人在前面讲到领诗就不属灵哈，那个领诗的弟兄姐妹声音非常好，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坐在什么地方。整天整个那天的聚会下来，我就感觉那地方是一群安静默想等候主的人，然后有一个人带领我们敬拜，当然后来他出现了，哦，我才知道哦是他领诗。他们都称弟兄，非常好的。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家啊，我爸爸以前受聚会处的影响，他也读圣经，非常自意识的理解圣经。圣经上说，只有一位父在天上，除了他以外，不能称其他人为父，所以我们家不叫我爸爸，叫父。你都笑了哈，这个很极端的理解。所以当师母那时候来我家的时候，他都叫我们的几个兄弟姐姐都叫父亲叫叔叔，然后师母就非常惊讶，那爸爸是谁？他看起来这明显他是爸爸，怎么都叫叔叔呢？这典故是我们家，因为我父亲读到圣经里面说，只有一位父在天上，其他人不能叫做父的，所以我们家就没有父了。我们家只有天父。所以我们家，你看我父亲理解圣经是非常极端，但是天父也悦纳他，所以他真的是把圣经神怎么说，那理解的时候出现一点极端了哈。所以我从到现在，我叫父这个词就成为童年的一个心理障碍。所以我跟天父可以说亲爱的天父，但是我爸爸我就是叫叔叔。你看，我们小时候当然没有怀疑他是我们的亲爸爸。但是只有一位父在天上，耶稣基督有最高的主权，他也保守他的教会。另外他也在七个教会，在七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教会，在前面第一章第20节那里提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基督在七灯台在教会中间行走，这个不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权柄他保护他的教会，他也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后面耶稣基督经常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今天怎么我们属神的儿女主的门徒，我们要有属灵上能够明白，这位基督虽然升天了，但是借着圣灵他仍然在教会中间行走。这位基督复活的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最深的那些，无论是罪性还是我们对他的敬仰对他的称谢，这些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我们来到教会是一个非常，首先非常蒙恩的事情。这位神居然，这位主居然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爱他可是爱的不完全，这些他都知道。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班，我们在青年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其中他知道有一个人要背叛他，他还为门徒洗脚。所以你看耶稣的忍耐，要是我知道谁要背叛我，我肯定对他不 nice， 但是耶稣居然知道了还跟他洗脚，还说你该做的请去做，哦，不断的给他机会，不断的给犹大机会，但是犹大就是不悔改，非常可惜。但是我们知道主都知道这些，因为他在教会中间行走的，这个对犯罪的人是个警戒，哇，主都知道，我要是后面结党纷争开始拉帮结派，我就很小心哦，主都知道了。虽然牧师看不见，长老看不见，那主都知道，他会很小心，不会在后面拉一帮人在那攻击别人，他不敢不敬畏神到这个地步。所以有些人胆子很大的，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那些人就是圣经上所说畜类的，犹大书里面说像牲畜一样，他因为对尊位没有一点敬畏，这个尊位不是对牧师长老，是对耶稣基督没有一点敬畏的心。那我们看见很多教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难过，教会分裂，因为有拉帮结派背后攻击人这种 这种流毒像病毒一样感染了那个教会的时候，那种教会很快就会衰落，就会破灭了。但是基督在教会里面行走，对那些受苦的人、冤屈的人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他都知道你的劳苦，都知道你负善了。我们在学生团体里面好多家庭在那里三年多在那里经常做菜请客，哦，有些辅导到夜里两点钟，这些劳苦主都知道，这些是极大的安慰的。有些人默默在后面辅导别人，关怀别人，有些人默默在后面爱心敏感的去帮助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这些主都知道。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位耶稣基督是在教会当中行走，他掌权，他保护，他也关注他自己的教会。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评估。首先 strength， 他的强处 S， 他这里二三节，这里会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第三节。以弗所教会的强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到第六节那里，他又提到说你还可以有一件可取的事，这被责备以后，他说尼格拉一党人，那党人在传讲异端的时候，他说就是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以弗所教会恨恶错谬假教师的教导，也是主所恨恶的。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强处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而且用了耶稣基督用很多来提到以弗所教会的那些神所喜悦的、主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不知道这地方能不能引出一些现代心理学说，如果对软弱的人呢，你要批评之前先有三个鼓励再批评一下哈。我不知道这地方能不能从这里导出这个原则。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早就知道以弗所教会可能听不见批评，先哎呀，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你很多好处的。有一个弟兄，他很了解我。有一次我称赞他几句以后，他很不安。他说：“牧师，我做错什么了？”这个是很了解我的人啊。我因为莫名其妙称赞他好几句哦，那就心里发毛，就是肯定后面要批评了哈。其实没有哈。这地方以弗所教会他非常辛苦，非常忍耐，他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以弗所教会是非常蒙福的教会，曾经是保罗派百居拉、雅居拉他的重要的同工去那里建立的教会，他自己也在那里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后来又派提摩太这样的重要的助手在那里牧养以弗所教会，是属灵上是受到可以说是初代教会里面使徒时代受到最好照顾的一个教会，除了耶路撒冷有使徒在那里以外，这个是外邦的教会当中以弗所教会是受到属灵眷顾最好的教会。但是使徒快要离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他离开以后有凶恶的豺狼会进去的，会来传异端假道，会在假教士会兴起来的。果然在这时候，在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相信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假教士进到错谬的教导已经进入以弗所了。不管尽管如此，这以弗所教会他非常为主辛勤在那里忍耐，这个忍耐这个词就是一种劳苦，就好像我这里面画的图一样，背着那个驮着重担哈，那种辛苦的为主做事的。所以这些事情是主都知道的，也纪念的。我们为主做的每一滴的劳苦，每一个重担，无论是体力上的、心力上的，主都知道的，他也纪念，所以这是很大的安慰。特别是你做的事情，在背后看孩子的，在半夜辅导人的，或者你为了主的缘故，你去关怀一个弟兄却被误解的，弟兄姐妹被误解的，你受伤了，这些都会主都知道，他也纪念。他不但是劳苦被纪念，他也是一个对真理、是教义的纯正非常看重的。那些自称是使徒的，在初代教会很多，大家知道称使徒是有很有权柄的人，所以是建立教会、是教导耶稣基督启示的人。这些人到他们中间教导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因为受过真理的教导，使徒 保罗在那里多年的教导，所以他的真理分辨力很强，一下看出来这是不对的。而我感谢神，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看重我们这里哈，知道我们这里很看重话语真理的教导，所以当一些极端灵恩派的思想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分辨出来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做传道人、做教师、主学老师的感到很欣慰的。不需要每个细节都告诉弟兄姐妹，而是知道真理的原则的时候，当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一出来，你听哼好像不太熟悉，你的好像兔子耳朵就竖起来了，这好像不太对。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说，哦，信耶稣啊，神的儿女都会祝福啊，满满的祝福啊，你看啊，这个旧约里面，你看约瑟啊是当大官了 啊亚伯拉罕是牛羊成群啊，你看信徒都得大福气的，赶紧信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有人就说，嗯，这地方好像像成功神学。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分辨力，说明教师们也没教错，而且你也领受了。以弗所教会非常劳苦为主做很多事情，主认可他们，他能够对异端的分辨非常的清晰，神也认可他们，这是应该的。而且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人，我们不清楚尼格拉一党人到底是谁，但是他们是讲一些道德松懈主义。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帝国里面崇拜皇帝，到处设了皇帝的庙来拜皇帝，包括以弗所就有一个皇帝的庙，可能不止一个，在那里拜凯撒皇帝，所以基督徒不拜他就会受苦，所以启示录里面会有这样的，以后还会继续提到他。但是有一些教导就出来说，尼格拉一党人就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我们仍然心里拜神就好了，然后道德上也松懈，然后做过一种妥协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惧怕，对外在的逼迫产生惧怕，于是一种妥协的思想就在教会里面蔓延。而且妥协的思想大家可以很容易接受，因为我们也可以敬拜神，我们也在世界的事情也可以做，所以就产生这种尼格拉一党人。以弗所教会非常，他的优点是他看出来这个不对，他恨恶这些行为，不是恨恶这群人，他是恨恶这些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和教导也都是主所恨恶的。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辛劳热心服侍主的教会，他也是一个真理分辨力非常清楚的教会，这是一个受到的表扬。然后继续看第四节，然而这个就像那位弟兄一样，看见我称赞几句，我如果说但是什么什么，他就会担心哈，那肯定是批评的。但是是转折，我看到一个孩子很小就会说但是，一个小女孩非常小，她家里都是可能用大人讲话，哦，孩子很快就但是，哦，这么小两三岁就会讲但是，那说明他思路有一些条理，然后后面转折。这地方约翰也是，但是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只有一节经文哈，但是这地方耶稣我相信是温柔的责备，但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想到起初的爱心，这个地方是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他非常辛苦的为主做事，做了好多辛苦的事，也很忍耐，他也真理的分辨力也非常清楚，教义的纯正讲的都没有问题。但是然而有一件事情也是主最在乎的事情，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当使徒刚刚派两位同工去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个非常火热的教会，火热爱主，火热爱人。这地方爱可以理解成因着爱主也爱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对神、对主、对神的儿女非常内心一种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教会，火热的爱的教会。但是慢慢随着，可能我在猜测，很可能是因为真理假教师进来，就开始，哎呦，你这讲的不对，哎，你这不对，就开始变了，个个都在那里变那些，你是异端，你是邪说，哦，就可能最后人人自危，就生怕讲错话，教会就失去了慢慢的爱心，冷淡了。或许是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教会的状况是主责备他，把起初那种对主对人火热的爱心，慢慢的衰退了。我这地方画了两个图，就是弄了两个图哈。那是很年幼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初恋了。我想，那男孩子很羞羞答答的把花放在后面，要给他所喜欢的女孩子，很可能不是恋爱，很可能是青梅竹马。但是到一个阶段，你看，很可能后来成家了，哦，发现 初恋那种热度过了，发现哎呦你是个罪人，结果发现对方也发现你是个罪人，两个眼光都一下明亮了，就发现嗯，这日子好像过不下去了。所以有人说我们因为误会我们相遇，因为我们互相理解，因为明白了解而分开，起初的爱没了。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婚姻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爱心爱褪色的时候，一切的劳苦都变得受不了，哪怕很轻微的一些事情都让你非常的难受，是不是这样子？我听到一些 我跟师母在辅导你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轻微的抱怨，都觉得过不下去了，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分辨，我跟师母就分辨，这个人这不轻啊，那里面的因为为这么小的事情都抱怨成那么大了，除非有其他心理的问题，但是我们看见里面爱的褪色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爱褪色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表现出来就是缺乏忍耐，因为圣经上说什么是真爱呢？爱是很久忍耐的，很久忍耐，但是爱一褪色就没有忍耐了，会所以不大的事情他就会受不了，厌烦不耐烦，这些都是爱的褪色的一些露出来的一些症状。我们中间教会有个姐妹，你们有一些洞见我记得很清楚啊。她多年前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那里说爱是很久忍耐，她就说哦，那这个用在生活当中很好，就反过来检验是不是她爱她的配偶。她说了一句名言哈，她说你就看你对她忍耐有多大，你对她的爱有多大。笑了哈，你记得你讲的话，一个姐妹刘斌讲的，你对他忍耐有多大，你爱就有多大。这话讲得非常对，是不是？对吧？同意了，没有不同意的哈。不是看你送多少鲜花，你有多爱；不是看礼物有多少，是你对他忍耐有多大，你有多大爱他。所以这个检验非常好的。当你对他没有忍耐的时候，你不是怪他，哎，怎么这么糟糕？不是怪他，是怪自己。哦，我为什么缺乏忍耐？哦，暴露出来。我对他的爱不深了，或者说褪色了，那我们一会儿看看耶稣看看给我们什么机会，什么办法。爱的褪色是侍奉里面主的教会如果不能够因着爱主而彼此相爱，我们遇到的问题 trouble 就非常的大，那教会要为很小的事情就会变成很大的事情。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是强调的是个结果，和睦的结果 harmony 是中国人想要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和睦只是个果子，爱才是真正的动力。和睦是个结果，是中国人很想要和睦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很强调忍耐，但是爱才是提供真正忍耐的动力。没有爱的时候人没有忍耐的，人忍耐多半两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他忍耐，因为一定要那个东西他拼命的忍耐啊，忍啊忍啊，因为他知道不忍耐的时候结果就不好。另外一种是为了爱，爱的人心里就有忍耐，这个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初期都会看出来，爱很有忍耐的。我给大家讲过，我就在这边上被蚊子叮得很严重的那时候，打电话都要到电话亭外面去，但是蚊子叮了我都没感觉，因为我是跟岳阳电话，而且一分钟很贵的，那个跟岳阳女朋友打电话，那个蚊子对我都不起作用了。打完电话才知道好多包，那时候才开始痒。啊，这个忍耐是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大忍耐，但是因为你太专注在爱里面的时候，蚊子叮都没感觉了。啊，这个是我体验过，相信你们许多人都体验过了。对主的爱也是一样，当弟兄姊妹你在服事中间劳苦了，你开始抱怨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不是说哎呀那个人那么不可爱，我做那么多事情他怎么都不感激啊，不 appreciate 啊。当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我们最好反省说，主啊，我好像对你的爱褪色了，我怎么做一些事情我这么容易抱怨啊。这样的反省对我们灵性弟兄姐妹就有帮助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也可以应用在家庭当中。如果夫妻常常这种反省，那个夫妻就非常好，他一定会有救的，一定会有长进的。不但是爱主，我们还要彼此相爱。刚才唱的诗歌说有爱，真爱的地方神就在那里。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它不只是教义的纯正，不只是非常很多很热心服侍的人群在那里，它还是一群因着爱主彼此相爱的人。 怎么讲，什么样的一群叫因着爱主彼此相爱呢？就是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不太可爱出现的时候，只要不是真理的问题，真理前面要纠正哈，真理耶稣是因为称赞他真理准确是对的，这件事不是不要把它否认了，只要不是真理性的问题啊，他比如吃饭的样子啊，他喜欢在聚会的样子，他喜欢唱的某些诗歌啦，只要不是出现真理性问题，我们要包容忍耐，这是真正的爱。有些人小题大做，非真理性的事情，他把它小题大做，把它做得很大，那些就是失去爱的原则了。爱是非常容易讲，却是很难实践的。有一次我问我们家的孩子女儿在车上问什么是爱，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她用英文告诉我说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 她说爱就是要舍弃你的生命。我没想到这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怎么会讲出这种话，爱就是把委身，就是献上你的生命。原来她明白是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的，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群很深的体认洞察什么是爱的一群人，因为他的主为他死的。如果你在人生里面经历过谁为你舍命这件事情，你大概很难说我不能够知道什么叫爱了。只有真正经历过爱的人才可以带着忍耐去爱别人，没经历过爱的人其实很难去爱别人。所以为什么那些婚姻不好的家庭，孩子没有经历过爱的那种家庭，以后他出去交朋友跟人谈恋爱都出现问题呢？我听到一个姐妹非常好很诚实的分享，她说我连接受别人爱的能力都没有。哇，这个姐妹真是很坦诚的分享，我非常佩服这样的分享。她说我到了一个地步连接受别人爱的能力都没有。哇，这是解剖是很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实践彼此相爱。教义的准确性的探讨不应该影响我们去对主对人的爱。今年年底我们讲到教义的准确性，大家 Carson 还有几位张牧师等等非常好讲世俗化的教会里面教义在准确性教义的一些偏差非常好。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国内家庭教会来的，他跟我讲如果能够加上对主的爱对生命的那种强调就更好了。不是批评这些讲员，这些讲员都非常好，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只有教义的准确性还不够的，还应该有对主的爱。我相信那些讲员都没有否认对主爱的重要性，只是在那个信息里面非常强调教义的准确性。但是我们要讲到主的儿女，我们在世上我们除了圣经真理明白以外，但是如果光有真理在握却没有爱心的时候，那是典型的法利赛人。那样的爱心那种生命是一点都不吸引人，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自己都没被改变。所以一群能够传出去福音的人是首先领受到福音益处的，被福音改变的一群人才有福音可传。不是因为我们照本宣科有一本圣经可以读世界就听我们的，世界很聪明，千万不要把世界上那些传福音的对象当作傻瓜，好像说哎呀耶稣为我们死了，你看信福音很好啊，福音可以使你将来都永生了，这么好事情你怎么都不要。我经常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觉得都被羞辱了。以前哎呀耶稣为你死了，白白的礼物你都不要，我就感觉我像个傻瓜，人家把我当傻瓜了，耶稣为你死，你看那么白白的礼物你怎么不要呢？我听完感觉我的理性被羞辱了，我觉得哪有这种事情，便宜的事情，便宜都没好货，你这个白白的东西我要小心一点了。我是因为没有看见传福音的人福音在他身上改变了他，连传销的人都知道这个药我吃得很好，我爸爸吃过得很好，你们要买，连传销的人都懂这个，我们传福音的人却不知道福音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的。我不是说你需要完全以后才出去传福音，没有人完全的，但是起码福音在你身上要有果效，在你家庭中要有果效，你出去传福音才可以说感谢主，我这个不配的人上帝改变我了。那个瞎子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他也没什么知识没学问，他就说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见证信息就非常简单了，我以前是瞎子了，现在看见了，这就归荣耀给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强调技巧，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却不要忘记 我们强调教义的准确，福音的内涵准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福音要穿透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生命传递出去才有分量。所以我也是这样不断的建议林恒志牧师跟我们志华宣道出去在中西部传福音，除了福音四律背的完整以外，也要教弟兄姊妹分享福音如何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婚姻，然后出去传福音，那个分量就非常大了。所以我们在教会内实践对主的爱，也能够彼此相爱，这样的爱是世界上所陌生的，是人交往当中只要有一个不高兴，他就像纸一层薄，关系就破裂了。但是教会内如果弟兄姊妹还互相冒犯了，还误解了，最后还能和好，还能原谅，那个是在地上所陌生的事情。世界稀有这样的群体，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彼此相爱，是主的爱在我们中间，然后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原谅，我们受误解的时候能够接纳，当我们弟兄姊妹有明显缺点的时候我们能够包容，能够这样的群体建立起来，福音传出去就不难了。对教会呢，要实践切实的爱心。约翰一书里面提醒我们说，不要说哎呀平平安安去啊，看到没吃没穿的平平安安去了、愿主祝福你，那是虚伪的。约翰说不能，如果一个人一直说爱主却不能爱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虚假的。约翰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人，这个现实主义不是说他很功利，是他非常实际的来面对彼此相爱，不是留在口头言语上，要在行为上的。所以路德说爱就是行为，这是非常对的。如果爱不能够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讲再多的话，为什么有些时候被人说牧师长老很虚伪？因为他在讲台上话讲比谁都多，所以别人一看他的生命里面，哎呦好像没有他说了那么多。所以做牧师长老，特别在教会做教导的执事啊，这些职务学老师，要多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们有嘴巴说，如果没有手脚行出来的时候，他的其实困难就在那里，最大的压力在那里，做不出来的。我这些年讲到跟师母也讲，我说我讲到最大的压力不是查经去查原文什么意思，那个是几个小时啊十个小时就能做完了，但是讲完了道自己做不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羞愧的是面对我的神，第二个是面对我的妻子，我做不出来，这是最大的教导的人最大的压力。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也为这些在前面做讲道的、在做教导的主日学老师小组里面在查经的弟兄姐妹、读经群里面做回答的这些同工，多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真实主的道也穿透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被更新了，然后有一个被更新的生命来教导我们，好让他们教导出来的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东西，而是言之有物，这个是真理，是穿透过、改变过他的生命。如果实话的话，第三个是到底遇到的强处弱点都提出来了，那有没有机会呢？是不是完了？要 solution opportunity。 耶稣这地方指出来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也是带着威胁和警告。所以这地方我把它总结成三个字 reflect, repent and redo， 从反思、悔改和重做。我们的悔改要从反思开始，从哪里坠落的。一个聪明的人会说从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够说这话的人不一定都能爬得起来，因为他缺乏一件去反思从哪里出问题的。以弗所教会原来那么火热的爱主爱弟兄姐妹，最后慢慢冷淡了。耶稣来借着约翰写信给他们，你去反思从哪里坠落了，是哪里跌倒了。我们家儿子很像我，经常丢东西，丢三落四，哦，经常是连西服穿出去都会丢了，最近第二件又丢了，不知道还是第三件了，哇，连皮带跟西裤在里面都能丢了，这个是很严重的，裤子跟皮带都一起丢，哎呀，我也丢东西，但是好像还没丢了这个严重了。那师母说这个跟你一样，我说太对了，阿们，从心里内心接受这个儿子就像我。我们有的时候专注一些事情就忘记另外一些事情，但是我就是这个人，这个、儿子就像我。那今天我们就帮助他一件事情，弟弟啊，你好好想一想，从哪里丢的呢？哦，今天早晨我们来教会之前哦， 帮他反思。我首先我说，哎，弟弟，你什么时候换衣服？他说我礼拜天没换衣服。我说我没说礼拜天哦，你这两周了丢了，你想想从哪里开始？那我们家丢东西都是这样子，一丢东西师母都会听，等一下大家都安静去祷告，拿去想一想什么时候你走过哪些地方。那对衣服丢了人，裤子丢了人，那一定是换衣服的时候。那连衣服跟裤跟西裤跟皮带都丢了，都不知道在哪里。哎呦，帮他反思，反正到现在还没找到。所以这次丢了第二件西裤了啊，那个而且皮带一起丢了。我的皮带不断的没了，都是因为给儿子。所以我们跟孩子讲的很，也是耶稣这地方教我们的，你要想想从哪里丢了了。你这地方爱的失落褪色从哪里开始？夫妻也是一样，我们在家里哦，我们彼此相爱恋爱的时候进入婚礼，昨天这里有个婚礼啊，都很好了。但是你要想，将来有一天我们爱慢慢褪色的时候，我们去反思从哪里开始的这件事情，怎么会？哎呀，以前他话那么多，很喜欢他。现在以前那时候觉得哇，他真是有话题哈。现在怎么觉得他话多？以前觉得他哇很好了，很安静啊。现在觉得他太沉闷了。过去的优点都成为现在的缺点，其实不是人家改变了，是你的态度改变了。这些都是要反思回想。反思是一个。希腊文是一个进行时，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是一个进行的。但是下一步是悔改，悔改是一次性的。这地方悔改是你要悔改，悔改英文就是 change of mind， 就是你的心意更新改变了。然后悔改是心意的改变带来行为的改变，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路德有句名言说，一个人悔而不改就是没有悔改，悔了但是没有改，叫什么谦卑谦虚接受坚决不改，是吧？那个就是没有悔改的，那个只是谦虚接受，只是这时候你太太发火了，太太啊，是是是，我错我错我错，以后过几天又能老样子了。那我在家里有某些事情，我就属于这一类的。那我后来发现一看圣经，哎呦，我没悔改呀，我这个拉拉遢遢的事情还真没什么悔改，因为师母一不高兴我就认错，认错完以后后面继续乱。那继续乱本身就说明他没往心里去，他只是怕他不高兴。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弟兄是不是也这样子，怕他不高兴。哎呀，对对对，我错我错。但是你后面还是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说明你没改，就说明你没有悔，你的悔的诚意不够。真正的后悔他会改的。所以悔改是一个对罪要有厌恶，对自己做的事情伤到别人非常痛恨，伤到主耶稣，让主耶稣伤心，他非常痛恨这件事情，然后他才有可能会改过来。所以新教徒里面非常强调悔改的过程中间对罪的厌恶，这是要强调的。对罪不厌恶的时候呢，你都是因为怕后果去后悔，但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对罪厌恶。第三，要重新开始做行起初所行的，那就是要做当初彼此相爱的时候经历到福音的火热，然后去爱弟兄姐妹，爱主爱弟兄姐妹。所以若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多年来也开始慢慢慢慢冷却了，爱心冷淡了，那我们去反思这些爱的褪色从哪里开始的。这样的反思使我们能够真正去悔改，也能够重新把当初所做的事情重新做出来。最后他要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七节。这地方圣灵说话要我们去要认真的专注的聆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耶稣对那些得胜者，首先他要教会聆听，好好的听。这听包括讲的人在这里和弟兄姐妹都一起听主对教会的称赞，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但是主对教会的责备，特别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认真的听，然后开始反思悔改，然后重新再做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要这样的做，我们不断的这样做，教会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建立了讨主的喜悦。那些得胜者，耶稣基督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将来失落的，从伊甸园里面所失落的那个隔离的，将来在启示录里面重新出现的生命树，表示主跟我们永远的同在，生命的福乐赐给我们，这是永远的奖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作为个人，作为教会的整体，我们来重新检讨检视我们在侍奉的动机上是否出于爱主做这一切。 然后是否在弟兄姐妹，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上是否是真正的爱主，然后也检视我们爱别人的时候是否是在真理里面爱，以至于我们的爱不至于落入其他的世俗的范畴。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还有后面一系列的信息来思考主喜悦怎样的教会，那我们也可以问主喜悦怎样的门徒，来帮助我们生命继续在主里面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儿女专注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你赐给我们开通的耳朵，能够听见圣灵向众教会也向众人你的儿女所说的话，帮助属神的儿女能够在这里，圣灵主啊能够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被你称赞的时候，那些侍奉劳苦的，主啊，教义纯正的，坚持的教导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尊荣也纪念他们。主啊，那些我们侍奉中间有怨言的，有退后的，主啊，以至于不能够真正的对你的爱有褪色的，以至于对弟兄姊妹的爱也产生动摇甚至抱怨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主啊，以弗所你对以弗所教会的警戒也成为对我们的警戒，主啊，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思想哪里坠落，重新悔改，重新做你当初主啊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那种火热的光景。愿主你自己常将你的教导写进你百姓的心房，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奉耶稣名求，阿门。